Blue Coast 2 主打两房户型更值得的期待，查询2189-8328。 晚上八点，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能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意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海洋公园考下你， 海星识唔识喐嘅咧？ 其实佢哋识喐噶， 系慢啲啫。佢哋底部有好多细细条喐得嘅吸管，可以当成一只只脚咁用嚟海洋奇观睇下海星啦。 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文大学校董会一致通过任命中大医学院副院长陆毓明出任下任校长，任期五年，明年一月八日领薪。卢毓明对获任命表示深感荣幸，感谢校董会的支持和信任。他说自己服务中大27年，期望在历任校长奠定的基础上承先启后，进一步提升大学在研究创新方面的实力，让中大的学术成果在国际间发挥更大影响力，并期待和校董会和管治团队紧密合作。卢毓明又说2019年的事对大学对香港社会都是前所未见，中大由当年至今已经重拾正轨，应作新篇章重新出发，正努力集中推动学术及教育发展，上任后会寻求和学生多沟通。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由前干事长石破茂当选为下一任的党魁，他预计他会在10月1号召开的临时国会上获指名为第102任首相。他表示计划同日组建新内阁。石破茂在当选后首个记者会表示，将继续透过鼓励工资增长、超过物价升幅来战胜通缩，加快开启经济的新篇章。对于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得比较模糊，说想考虑一下适当时机。他又再次表示应该在美国设置自卫队的训练基地，重新会对强方日美同盟来讲极其有效。67岁的石破茂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等多个高级职务，他赞成加强地区安全，强调增强日本防卫能力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建立亚洲北约式集体安全协议的想法，以更好地压制中国和北韩等国家的侵略。人行落实减息降准，港股继续急升，大市高开522点之后，早段一度升幅收窄至344点，之后在内地股市带动下升幅持续扩大，最多升过81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0632点，升707点，是去年4月以来最高，全星期累计升2373点，成交突破4000亿元，达到4457亿，刷新2021年七月27号创下的3607亿元历史最高纪录。新世界去年亏损近200亿元，加上行政总裁郑志刚辞职，带股价急升21%。新经济股上升，美团和京东曾经急升10%，收市升幅收窄至到8%和9%。阿里巴巴升4%，腾讯升1%，百度升近12%。建行跌3%，是跌幅最大蓝筹。药明康德升23%，是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报7299点，升213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北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日间干燥，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78%。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这首歌是关于喜欢一个人的故事，但是这段关系可能没有被彼此好好把握，甚至根本大家都没有勇气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听着这首歌，大家都会想，如果真的可以回到过去，我会想做些什么去弥补呢？对于当时的自己感到特别自责，甚至会讨厌当时的自己。原来今日的我不会再尝试去想要改变过去的自己，反而希望在下一段感情出现的时候会更加珍惜另一半。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至1，我是情寻记的情海欣，情主播 情寻记情海欣。 每个人身体入面都有个阿燥同阿愁，但是有些人情绪起伏特别大，甚至患上躁郁症。躁郁症、思觉失调等精神科病症有什么成因？可以怎样治疗？身为照顾者又有什么需要留意呢？嚟紧星期五上昼9:18，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会请嚟精神科医生讲解。如果觉得自己或屋企人有相关问题，记住要留意啦。以上环节由 DKSH Hong Kong Limited 赞助播出。 准许我进入你被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 只是缺上魔鬼交叉限制，握握我的手给你发挥， 更差得多，更更多，根本差得多， 跟我不一样，不止你不一样， 仲留意，见佢留意， 只想叫坏情人在怀内意外，不必太认真。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时间8:09，开始今晚的倾心倾城。你好，我是阿咪胡海晴。 继续在这里陪伴你在这个接近周末的时候，准备放假的时候，我们一起聊聊天，听下歌。如果有什么心事的，开心不开心想跟我分享都欢迎写信给我，或者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到找我。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自己一啲即系内心嘅唔开心或者心事，或多或少啦。有时可能唔系唔开心嘅，因为性格使然啊嘛。即系如果性格本身系开朗啲嘅人，可能佢会有一啲问题需要谂、需要解决，或者一啲疑惑，但系就未必一定系唔开心嘅。诶，不过有好多人觉得诶，唔好唔开心啊，系唔好嘅嘢嚟嘅。咁但係有好多嘅感受係真係感受係控制唔到嘅。所以呢，將一啲感受去自己面對去釋放都唔一定係壞事。反而過分嘅壓抑呀，即係自己話俾自己聽冇事呀、明明其實係好唔開心但係收埋呀，亦都未必係一件最好嘅事。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如果身边有一些信得过的人，都可以尝试一下打开自己的心扉和人分享。有时未必真的很实质地帮到，但是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其实都是一个我们抒发的出口。今天就看到有一篇嘢，就是一个女仔写的，一个台湾的女仔。话说她就准备两个月之后结婚，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现她的未婚夫是有第三者。她很疑惑，就在想究竟还应不应该结呢。当然她未必是知道事实的全部的，总之她知道的部分就是佢觉得啊，佢嘅未婚夫咧就冇同嗰个第三者见面嘅，但系佢哋会喺网上面有好多我哋所谓 flirting 啊，即系暧昧嘅对话，同埋好明显系有嘢嘅对话。咁后来俾佢发现咗咧，佢丈夫未系丈夫啊，未婚夫咧就即系话 block 咗呢一个第三者啦，即系封锁咗佢啦。咁但后尾呢，这个第三者就走到上门啦。咁我亦都唔知点解佢会知道佢哋住边啦。咁总之事情就係去到呢一步，咁呢个女仔想提出一个疑问，就係我仲应唔应该结呢。咁而佢个仲应唔应该结嘅呢一个纠结係嚟自所有嘢都 book 晒喇，全部屋企人都知，全部朋友都知喎。咁点样交代呢？怎样面对其他人呢？怎样落台呢？于是他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我还应不应该结啊？我好像倾向不想结，但我还应不应该啊？如果熟悉阿咪的呢，就一定知道我一定是说当然不结啦。因为那些我好怕跟其他人交代啊，因为这件事是一件大事啊嘛，还要面对自己的家人。咁但是我见到一些留言呢，其实讲得很啱嘅，即是今日你好怕其他人点睇而走去结的话，这个未同你结婚的人已经背叛你，到将来如果他继续做这些行为，你们离婚的时候，今日喺度食花生嗰班人知道你离婚，只会哦一声嘅啫。因为人生系你嘅，婚姻系你嘅。如果你今日为咗想留住一个面子啊，即系为咗呢一班人，但系将来到你有事嘅时候，你要面对嘅嘢，其实都系你自己一个面对。咁所以呢一刻要点样做呢个抉择，其实你都应该系由自己嗰个方向出发。唔系淨係婚姻㗎，其实好多嘢都系。 我哋有时系太过介意其他人嘅睇法，或者点样向其他人交代，而唔系对自己做出一个最好嘅选择。 在你的天边，仿佛身边，欣赏你舔着你，仍够点喜欢的小吃和橙汁来睇戏。为你的天边即将暗淡，让我祈求和许天气，某段爱看你轻轻叹气。还是你的天边存在我的地平，我每天努力等你，愿某日突然能亲你。还是我的当初存在你的未来，可接受我就这春风捉我，你的脸等于日美，却猛烈记起原来与你有最亲的距离，原来再远都不是你，明明图信没有我，通通有我，原来翻开了也是梦里，茫茫散去，处处相聚，爱你一直去到尽头，守护你就似天与地，很远很近可以窒息。 他是 Juno 麦浚龙，天与地的距离。揀一个啱同埋一个唔啱嘅人，结局都系天与地。所以千祈唔好为咗面子，唔好为咗其他人而活自己嘅人生。应该冇人会想日日担惊受怕，咁冇安全感。 星星闪烁，你的眼等于日起，却发现更稀奇，原来与你有最亲的距离，原来再远都不是你，明明途上没有我，通通有我，原来翻开了也是无味，茫茫散去，处处相聚，爱你一直去到尽头，守护你，望你出世，学你白发，可以愿我灭死，相信这是最亲，亦信这是距离，同在这一刻呼吸，一口气，一口气，能美丽至死。原来与你有最亲的距离，原来再远是距不是离，明明途上没有我，我会等你，原来终于会等到自己，茫茫散去，处处相聚，爱你一直到你回头，会否真我，遗憾没言就错，没语可以来叫唤你，就似天对地说爱你，能否接近你。 主打两房户型更值得的期待，查询2189-8328。 晚上8:20。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以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刘天兰女士啊，我识佢嘅时候佢真系十几岁， 嘉燕与小田嗰阵系好红嘅一个节目啊嘛，小田妈咪系我 auntie， 跟咗你哋去唱歌跳舞咯， 你仲会同阿张国荣咧伴舞， 系啊，系啊，我呢个真系好荣幸啊！某日唔知点解咧，就唱 Devil Woman 嘅时候，天舞嘅黎海玲小姐咧就睇中我， 即系黎小田嘅妹， 系啦，系啦，都系啲裙带关系啦，咁咧就叫我去伴舞喎，我又胆粗粗，好啊！喺 Leslie 隔篱转嚟。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Saturday， 轻轻松松 Saturday， 真心真心呢度最好玩。自己一齐嚟，要你出气 Saturday， 开心开心，因为我时间。花生大派对， 每一个星期六。 安全措施做多步，平安回家冇难度。劳工处建造业安全奖励计划2024-2025以公开比赛形式进行，设有多个组别同奖项，表扬喺职安健方面有良好表现嘅承建商、次承判商、安全队伍及工友。今年更增设吊运安全创新大奖，鼓励应用创新科技提升吊运安全。详情即上劳工处网页，截止报名日期10月9日。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哔哩吧啦，开大喇叭！ 好多市民其实琴日嚟讲就都几满意嘅，6:20话挂就挂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又闹翻转头， 系咯， 总之8号一落咧就闹噶咯， 总之要翻工就闹， 即 系除非你6点后落波啦， 个个都又闹，我闹乜鬼啊？系咯，又话咩迟多两个钟咪好咯，咁咪唔使翻咯，咁平时落雨你都要翻噶啦，系咪先？你又话 喂冇风球好地地，冇得赖， 唔系啊，即系 有得赖，因为有得赖， 唔系啊，而家风球咯。 焗翻呢个咧系有机会唔翻， 即系黄雨你冇得赖，黄雨公司有啲要你翻。 访问就系话咩啊嘛，翻工会唔会翻咯？你就算唔翻工，啲嘢都系我储嘅啦。 几个男人哔哩吧啦，仲同你倾下电话。主持范振峰、张浩林、马志雄， 每晚同你嘻嘻哈哈哔哩吧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至1:00，新城资讯台哔哩吧啦，开大喇叭。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翻嚟倾心倾城呢一部分咧，当然有今日嘅一个小故事。 之前有分享过一个故事，都是跟沙漠有关，今次都是真人真事。今日的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1963年深秋的一日，在广岛纪念医院里面，有一个28岁的男子，他受用满面。虽然他的儿子降生，但是没给他带来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是一个头颅畸形的婴儿。医生很忧虑地说，就算手术成功，都可能会智力不足。他心碎了，他当时心想，这种儿子不如不要了。在手术的时候，他竟然暗自祈祷手术失败。他曾经一度想将奶换成糖水，让自己的骨肉可以自然衰竭地死。但是最后，这个头颅残疾的婴儿就极其顽强地生存下来。在极度痛苦中，这个爸爸想到逃避，就一个人去了非洲旅行。在旅途，他经过一个沙漠，一场风暴突如其来，他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更加可怕的是，他的水袋和面包都被风暴卷走。那怎么办啊？他立刻陷入了恐慌之中，找遍身上所有的口袋。他突然对天讲话，真是谢天谢地了，我居然还有一个苹果啊。拿着这个苹果，他一个人在沙漠里面寻找出路。每当他觉得渴、饿、累的时候，他就望一眼手中的苹果，但是他不舍得吃啊，只是用嘴舐一舐，就立刻增加不少的力量。就是这样，三日过去，他终于走出了荒漠。然而那个红色的苹果始终都没有咬过的，由于干燥，个苹果都抽干了，但他就当他红宝石一样紧紧地握在手里面。他每次都跟自己说，我至少有这个苹果。在非洲回来之后，他恍然大悟，他说，其实我的孩子不是就是我的苹果吗？虽然他不算健康，但一样是我生命的希望。我相信一定会找到这个孩子特有的才能。之后的几年，他给了孩子做些包括绘画、棋类很多的测试，但是都没有建树。有一天，当他唱歌给孩子听的时候，孩子居然跟着哼起来，还要跟着音乐不停地摇动。他说，天啊，这个孩子原来喜欢音乐的，我终于发现他的长处了。为了培养他的音乐感，他录了很多大自然的声音给儿子聆听，教他辨别音律。多年之后，没想到自幼吸收天籁之音的儿子居然成为了有名的作曲家。他的曲还可以治疗失眠，所以畅销日本。这位父亲就是日本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大江健三郎。他在领奖的时候叙述他和儿子的故事，他说，如果你们睡不着，可以买我儿子的音乐厅，如果再睡不着，就买我的小说看吧，一定可以睡得着的。人生路上，一个小小的苹果就这样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所以这个苹果是价值连城。 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手机程式开私家车坐啊？ 你用这些出租汽车服务前，要问清楚的车有没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